关云长一听，哪有这么一句？ 说的是呢。 明白了，这是他把词儿忘了。 那怎么办呢？ 让他想想，给他个机会。 哦，怎么想啊？ 哎，他词儿也来得快，也抓了一句。 哦，说什么？ 怎么是？将你民心慢慢地到来。 哦，让他慢慢地到来。 这是你慢慢想想啊。 给他想的功夫。 他说我想什么呀？今儿我不知道哪个呀。 走嘛。 心里说我这怎么办呢？又抓了一句。 又抓什 么？你砍我是谁？ 好嘛，戏词里没这个。 关云长这么一听啊，得了，这是想不起来了。干脆我替你说了吧。 啊，怎么说？ 我看你是大将银的亮。 那他说什么了？ 你认识我？这换罢了。他倒端起来了。 你说这叫什么艺术啊？ 就是啊。还有一次，我听文昭关出错了。 文昭关怎么也出错了？ 老生戏啊。 啊，是啊。 这戏也不好唱。 是吗？ 啊，卖唱功。 哎。 头一场戏下来。你想能唱这戏的那都是头路角。 是啊， 头场戏下来呢，它中间有这么一段休息一会儿。 哎，对， 其实这个休息就可以带着全套东西， 哦， 找个凳儿那坐会儿休息休息。 是是， 马上就又上了。 他没有多大时间。 哎，有的这个演员呢，他摆谱， 哦， 要这派头。 是， 头场戏下来了。到了后台，把胡子摘下来。放在旁边，他挎着宝剑呢。把宝剑摘下来交个跟包的。 跟包给拿着。 跟包拿着，等二场戏上的时候呢，自己拿着洋口到上场门那会儿这么一挂。 哎， 这把宝剑就掖好了。 是。 哎，出去了。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出去唱。 对， 这一天呢就是这样。 是， 摘下胡子来，宝剑交个跟包的。 哎， 快上了。忽然间这跟包的肚子疼。 你呀，怎么话？这肚子疼得厉害呀。 哎呀， 嗯， 不行。 嗯， 我得上厕所。 哎呀，你这时候， 你想这屋子需要上啊。 是啊， 怎么办呢？我托付个人儿。 哦， 把宝剑呢就挂墙上。托付谁呢？哎，跟前有王三。 哦， 他是管锅炉的。 啊，管锅炉的。 哎，老王，你给帮忙，我得上厕所。我肚子疼得要命。 哎， 回我们角上的时候一指墙。你给挂上。 给挂上。 你看这老王啊，他虽然是在戏班这么多年，他就管烧锅炉。 是， 戏班事情他不懂。 别的事他没干过。 像你跟人家问问呢。 对了，打听打听啊。 他也不啊。行，你去吧。 哦， 甭管，交我了。 交他了。 什么事就交给你了。这位走了。眼看这上台了。 是 啊，老生拿起胡子来往上场门这走。 哎， 王三就哦得挂了。 对啊， 他一看墙上好些东西。 都有什么呀？ 有斧子。有护手钩。有铜锤，有宝剑，有腰刀。 哦， 给挂哪个呀？ 他也不知道挂哪个。 像你不知道，你问问人家。 是啊。 最可气的是，他看着哪好玩要给挂哪个。 那么他看见什么好了？ 他瞧那斧子不错 啊。 嗯， 怎么样？ 对了， 给挂上。 不行，这玩意儿是掖的。 斧子它没钩啊。 挂哪个？ 挂什么？ 一瞧，刀不错 啊。 他把刀给拿过来了。 啊，这 挂上 腰刀了。 伍子胥呢？这进屋了，戴洋口了。 哦，戴胡子。 哎，往出就走。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唱啊！ 这地方还有唱。 扛嘞，扛嘞，起嘞，扛。唱那么几句。 是。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却父母冤。 哎，是这么几句。 这是。 嗯， 等他出去了，他这挎刀他不知道。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唱。 唱。 他一叫板。台下观众人熟悉这个戏。 是。